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凤凰胆被明叔随手劈咗入天桥下面嘅云湖里头，我气急败坏咁将佢从石人像上面掹咗落嚟，举起拳头就想打，但系仲未喐手，就听到杨雪莉嗌啦： 弊啦，冇时间啦！ 讲完抬头注视住头顶嘅精脉，抢地下架香同埋肥仔，包括被我压响下边嘅明叔，都同时抬起头睇住上面。呢个时候，董里头嘅光线产生咗变化，原本由上边矿石中发出嚟嘅荧光，呢个时候突然转暗，四周跟住黑埋落嚟。虽然并未黑到伸手不见五指，但就近在咫尺嘅人影都已经显得好模糊啦。我见佢哋嘅举动，知道头上一定发生咗嘢，于是揿实明叔抬头去睇。从冰壁一样嘅精脉里头延伸出无数四散扩张嘅水晶，都系以扭曲嘅角度向下激生，一重重就好似系冰封嘅冰凿咁。响呢啲离奇怪异嘅晶体中，一个巨大嘅黑色人影响深处飘忽如动，发出阵阵闷雷般嘅声音，响晶壁上反复回荡，散发出不祥嘅声音。黑影嘅出现将绝大多数冷淡嘅荧光都稀释晒，洞中环境变得越嚟越暗。黑云压成一样嘅情景，使呢个本嚟就显得十分扁窄嘅祭坛空间变得更加压抑。听到上边隆隆隆隆嘅声音，响白色隧道中嗰啲莫名其妙嘅恐慌感再次出现响心里头。我不禁奇怪咁讲：佢阿爷啊，呢啲究竟系乜嘢嚟噶？我原本只系自言自语，冇谂到俾我揿住嘅明叔突然就接口讲啦： 胡老弟啊，呢啲系被封响石头里面嘅邪灵啊，系要从石头里面出嚟啊！呢次真系冇咯，我哋系咁大啦。 我咁先谂翻起明叔嘅事。听佢竟然仲有面同我讲嘢，顿时系心头火气。我心谂你条咁嘅死老嘢，奸到出汁。本嚟呢，我就正响度同杨雪莉肥仔商量紧祭坛嘅事情嘅。虽然形势好逼人，但始终都仲系有啲时间可以谂办法。杀人嘅仪式虽然非常神秘古老，但系归根到底啊，无非系响圆同湖嘅交叉点上边改变阴同阳之间的平衡啫。如果没发生意外，在剩下的一个钟头里面，或者还可以找到个钟的秘密，并非是实死没生的。现在死了，真是死硬。最衰就是你条死老爷，真是陀衰家。这次入葬，无论面临什么困境，我始终都没有放弃努力，因为将迎村的基数所指，遇水方能得中道，呢次西行必定有事，一定可以利涉大川，一次次都灵验咗，我对呢一点一啲怀疑都冇。但係响呢个仪式中，点先至可以遇水而得中道呢？响呢种情况下，水中又会有咩生路呢？我始终都冇办法参透。但係我都已经冇机会去领悟其中嘅真意啦。就是因为这条死老爷在那里搞搞阵，为了保住条老命，竟然是出蛊惑抢了凤凰胆来要挟我们，将我们逼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想起就嬲，于是举起拳头就想揼他。明叔见我话喐手就喐手，顿时吓到好像西康咁。我对待敌人啊，尤其是内鬼，一贯都是冬天般咁残酷嘅，丝毫都唔会留情。但系仲未等我只拳头抌落去，明叔嘅表情突然就变咗啦，满面惶然睇住我讲： 我依家响边度啊？胡老弟， 啱先发生咩事啊？我有个老毛病啊，有时会人格分裂，啱啱做过嘅事讲过乜嘢一啲都唔记得㗎喇。啱先系咪有咩失礼嘅地方啊？ 我哼咗一声，停低手冇打佢，心里头都不免有啲佩服呢个明叔啊。呢条老狐狸啊，见机真系快，揸傻扮懵嘅本事比我同肥仔真系叻得多啦。唔去做演员啊，真系嘥咗佢。我又冇理由真系劏咗佢噶，揼佢都系于事无补，而且呢个时候亦冇时间去理佢。我又抬起头睇咗睇上边嘅情况，黑色嘅人影响水晶里头越发清晰。这个影子响到微微咁抖动，空气中传出嘅闷雷声亦更加刺耳，真系好似某种被困响石头中嘅恶魔，正响度挣扎住从里头爬紧出嚟啊！我就唔再理明叔喺度诈傻扮懵啦，招呼肥仔过嚟。嗱，王司令呢度交俾你啦，不过咧教育下佢就算啦，咪搞出人命你。仲有啊！佢如果再胆敢接近呢个凤凰胆半步，唔使讲嘢啦，直接了结咗佢就算啦。肥仔咬牙瞪眼咁，一啰柚坐喺明叔身上，将佢压响身下，一边用手督住明叔嘅肋骨，一边啊闹啦。 啊，历史嘅经验啊，话俾我知，以前嘅教训呢，一次又一次咁话俾我哋知，佢老尾啊，边个敢自绝于人民？边个佢老尾就系死路一条， 闹一句就响佢嘅肋骨度笃一下。我听到明叔叫到好似汤猪咁，我呢口气先算系出翻，唔俾啲教训佢啊，以后免不了仲会继续搞乱当摊嘅。于是我就唔再理会肥仔点样继续挽救明叔嘅错误立场啦。我即刻跑到杨雪莉嘅面前讲啦。我哋虽然唔知道呢个大黑天激雷山究竟系乜嘢，但上面呢样嘢一旦真系从晶石里头脱离出嚟，咁我哋绝对冇能力应付嘅。不过睇上边嘅动静，我哋可能仲有最后少少时间，我落去将凤凰胆揾翻上嚟再讲啦。我话虽如此啊，但系茫茫云海咁嘅石烟下边系咩环境，只系听肥仔讲过。不过都可以估到㗎喇，下边嘅地形之复杂难以想象，都系镜子咁嘅多灵结晶体，根本冇办法分辨前后左右。一隻鸡蛋咁大嘅嘢跌咗落去，结果就可想而知，绝对系大海捞针。但系唔去揾嘅话，咁就连1%嘅机会都冇埋。杨雪莉啱啱睇到头顶晶脉产生咗异变，即刻就跑返玉山嘅山腹度，睇咗睇水晶沙嘅情况，然后又跑返出嚟，将坐地下喊架香扶咗起身。听到我咁讲，即刻就拦住我讲啦。 嚟唔切啦，已经冇晒时间啦，太迟啦，水晶钵已经被细沙注满，而且搵返又点啊？唔通真係杀咗明叔咩？ 我依家只係想尽快搵返凤凰胆返嚟，唔理杨雪莉嘅阻挠。执意要从天桥上面跳落去，但你突然在我眼中出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场景，我连忙对杨雪莉讲： 你快点看看下边的石烟，有古怪啊！ 朦胧仿佛的荧光下，那些仅次于蒸尘的白色烟雾，正响度一啲啲地降低高度，好像是头顶的黑色人影变大一分。呢啲石烟就变薄一层，我哋冇注意呢个变化系咩时候开始发生嘅，但依家嘅云湖厚度已经比先前低咗半米，并且仲喺度不断咁减少，变得逐渐稀薄。就响厚度逐渐降低嘅云雾里头，半个幽黑嘅圆形物体浮现响其中， 呢个咪正系啱啱跌咗落去嘅凤凰胆咩？ 呢次真係有啲太令人难以相信啦，真係有咁啱得咁巧，啱好明叔劈落去嘅地方有块水晶石，而凤凰胆竟然就晾喺上面冇碌落去。 我真係唔敢相信我哋咁好彩。我响自己大髀上面狠狠咁捻咗下，嘿，唔係发梦啊，杨雪莉亦都睇得一清二楚。不过呢个时候云层继续下降咗极薄嘅一层。我睇到云下嘅嘢，不禁心中一阵狂跳。只见一隻干枯发黑嘅手臂正喐都唔喐咁托住枚凤凰胆。从云中露出嘅半截手臂已经彻底失去晒水分，只係剩低干捏嘅皮包裹住骨头架，皮肤呈现黑紫色。我下意识咁伸手去葵行袋里头摸出黑雷提子，咁先至諗起呢啲嘢早就喺路上跌晒啦。不过随即就睇到云雾下面所显露出嚟嘅触目惊心嘅嘢越嚟越多。有啲地方露出嘅人头，有啲地方冒出嘅大髀，无一例外都係赤身裸体，干枯黑紫，密密麻麻咁多到数不胜数。白茫茫嘅石烟越往下越浓，变薄嘅速度开始变得慢咗落嚟。我同杨雪莉睇到呢度，心里头已经明白啦，呢啲干尸啊，都系当年祭祀仪式后被抛响玉山周围嘅，长年累月，尸体太多啦，竟然就堆积成山。而且死者或者系由于经过特殊嘅脱水处理，又或者系由于地理环境嘅作用，千古不复。云层变薄之后，先逐渐显露咗出嚟啊！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，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，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，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。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异闻录》，每晚一个离奇故事，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。 肥仔同明叔佢哋跌咗落去嘅地方靠近隧道入口，但是他们只是见到无数光怪陆离的水晶。好显然被当作祭品的干尸都是被抛在玉山的两侧。我见凤凰胆就落在高处一只干尸的手上，真是惊喜交加，立即从天桥上面跳了下去，打算踩着尸山将回珠攞回来。天桥下边不到一米深的地方已经堆满了干尸，踩一下就凹一下。下边被架空的尸体被我踩到纷纷向低处滑落。我根本唔顾得去睇嗰啲干尸，眼里头紧紧咁睇实凤凰胆，唯恐佢从尸山顶上面碌咗落去。万一跌咗落尸堆，咁就比跌落结晶石度仲要难搵百倍。踩住露出云层嘅大量干尸，我心里头亦有啲紧张，而且冇注意脚下边嘅情况。一脚踩响一具干尸嘅脑袋上，竟然将呢隻人头踩咗落去。干尸嘅脑袋又干又硬，而且非常滑。脚踩响上面一滑，即刻成个人失去重心，就地跌低，扑响一具女子嘅干尸身上。女尸干捏嘅面上，两个黑麻麻嘅眼窝显得极大。我心里头吃咗一惊，暗闹当衰啦。揿住杂乱堆积嘅干尸，想话爬返起身继续去攞凤凰胆。但我隻眼点都离唔开呢一具女尸，因为我突然諗到啊，喺唔对啊。呢啲干尸唔系祭品，佢哋嘅皮并冇被剥去。啱先只係挂住睇实凤凰胆，由于跌咗呢一下稍为一分神，咁先留意到呢个细节。而且呢个堆积如山嘅干尸堆，佢哋每一具 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当然不是没着衫啦，衣服估计是腐烂晒的。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全部的干尸都是被挖了对眼的。头顶上面的雷声渐紧，好像一阵阵催命的符咒。我们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好在水晶沙流尽之后，大黑天激雷山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完全现影，那相当于死神留给了我们一线生机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同死神赛跑啊！见到女尸面上这两个深黑色的大窟窿，我虽然也觉得奇怪，这么多干尸同祭坛有什么关系呢？虽然隐隐约约觉得不对路，但还是要立刻爬过去将凤凰胆拿回来。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仔细地想这些干尸有什么名堂，也不顾得核突，脑里头就只是有凤凰胆。这个是一种在心理压力满超负荷情况下产生的极端情绪，已经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举动了。但是我越着急就越是爬不到起身，不理是手定是脚，点撑都用不到力，手脚都陷入层层堆积的干尸里头，急到我全身出汗。或者是同头顶黑影有关，一睇到佢就会莫名其妙咁感到一阵发慌。又或者佢真系某种存在于矿石中嘅邪灵。脑里头胡思乱想咁諗咗一阵，而手脚就被吱吱呀呀嘅一句句干尸棘住，正响度焦急。杨出你从天桥上面跳咗落嚟，将我扶咗起身。我对佢讲啦，呢度咁多干尸啊，都唔系祭品啊，都未剥过皮嘅。杨处理讲啦，唔系啊，佢哋都被割咗眼皮，画出一对人眼，咁就可以完成祭祀鬼洞嘅仪式噶啦。杨处理嘅呢句话，俾咗我一个重要嘅提示。我即刻又睇咗一眼脚下边嘅干尸，果然从眉骨开始都被割去咗眼皮。我顿时就醒唔过嚟啦，唔需要嘥口水，我已经明白咗佢嘅意思啦。刻画有杀人仪式嘅壁画喺脑海里头，如同电影咁一幕幕出现。其中第一幅剥皮祭司揿住祭品嘅头，用利器系从额前行刑。由于我以前听讲剥人皮都系用利刀从头上动手嘅，所以难免就先入为主。加上行刑坑嗰度实在太过血腥，都唔想多睇。因此匆忙之间唔以为壁画中嘅动作係剥晒成张人皮。其实从呢一啲堆积如山嘅干尸嚟睇，壁画中嘅动作指嘅係剥眼皮。有咗呢个前提，以后嘅内容自然就迎刃而解。喺人形石槽里头要做嘅係完整咁取出祭品嘅眼睛。而祭司捧起尸体放入祭坛嘅壁画，其中嘅尸体被画得好模糊，被我哋误以为系全身流血嘅尸体。但依家谂起身，嗰啲形体模糊不清嘅尸体，应该系用嚟表示附着响眼球上嘅生命。而被挖去双眼嘅祭品，响被残忍咁杀害之后，弃置于祭坛附近，咁多年落嚟，已经形成咗依家呢个咁惊人嘅规模。只要牺牲一对被鬼洞同化嘅人眼，就可以解除身上嘅诅咒。但我哋从白色隧道入嚟嘅时候，一路都系蒙住对眼嘅，响黑暗中摸索而嚟，深知道失去咗视力，陷入无边黑暗嘅恐慌同埋无助。如果要换眼，仲不如死咗佢好过啦。除咗杨出嚟以外，边个又舍得自己对眼呢？不过我当然是不能够俾佢咁做，最多就叫明叔大罪立功啦。但系咁做嘅话，杨雪你又唔肯。不过挖出眼同剥皮相比，已经系属于半价优惠啦。谂到呢度，精神亦为之一振。呢啲念头响脑里头一闪而过，而身体并未因为呢啲纷乱嘅谂法而停低。终于接近了落向一具干尸手中的凤凰胆，但是操之过急， 犯咗欲速则不达嘅大忌，最后一个箭步窜出去，想话一手捉实凤凰胆啦。点知干尸堆成嘅山丘，由于都系从天桥上面劈落嚟嘅，并非有意嘅堆砌。尸山内部有好多地方都系空嘅，一有外力施加，干尸冧起嘅山丘即刻就散咗啦，就好似山体滑坡咁，肥哩化啦咁，响边缘位置塌咗一大块。眼睇呢一具干尸手中嘅凤凰胆摇摇欲坠，就要同附近几具尸体一齐碌落去啦。我大嗌一声，直接就扑咗上去。响捉到凤凰胆嘅同时，我同嗰啲失去支撑嘅干尸一齐碌咗落尸山崩塌嘅边缘。依度距离下方嘅水晶层并唔算高，碌咗落去五六米就已经止住咗势头。我未等从地下爬起身，就先睇咗下手里头嘅凤凰胆，实实在在咁揸实两手啦，咁先长长咁唞咗一啖气，总算系攞咗翻嚟啦。就呢个时候，身边嘅白色石烟已经变得极为稀薄，剩低嘅亦如同乱云飘散。身边嘅精脉荧光惨然，地形差唔多同头顶完全对称，就好似镜里头照出嚟咁。由于附近散落住无数劈落嚟嘅干尸，将地满都塞满晒，所以并唔容易受到精面所影响。我抬头望咗望，真系风云变色啊！漆黑嘅巨影正响度扭曲拉长，整个都伸展咗开嚟，而且已经睇唔出系人嘅形状，就好似系一面残破嘅风马旗咁，响晶体里头慢慢转动。睇形状，竟然十足系黑色嘅眼窝咁，里头鼓荡不止，就好似系要对住玉山滴出水嚟咁啊！杨雪莉企响尸山边缘，正响度搏命咁叫天桥上边阿香佢哋快啲离开。肥仔拉住阿香同明叔，从天桥上跳落到下边嘅尸堆上边，一扑一碌咁边跑就边嗌： 哎呀，祭坛唔企得啦，即刻跑啦，同志们！ 我仲未清楚佢哋究竟睇到啲乜嘢，但系心里头感到一阵寒意。虽然已经揾翻凤凰胆，但毕竟仲系迟咗一步啦，可能已经冇办法再翻去祭坛啦。我突然产生咗一种冲动，打算冒险冲翻去，但眼睛点办呢？用边个嘅呢？画咗明叔嘅，定系用我自己嘅呢？呢个时候忽然听见有水流拍打石壁嘅声音，我连忙回头一睇，见到响唔远嘅地方嘅一林精脉中，有片唔细嘅地下水洞，里面嘅水都被鲜血染红晒。呢条曾经响风食湖里头见过嘅白胡子鱼，我哋系同佢一齐跌入嚟地下湖嘅。呢个地底水脉虽然纵横交错，但系细未估到佢会出现响呢度。白胡子老鱼奄奄一息咁搁浅响水边，虽然系仲未死，但系死亡只系迟早嘅事。佢全身都系被尸咬撞击所造成嘅伤口，鱼口抹下抹下，不停咁吐出血泡，随住一口鲜血涌出，竟然从嘴里头吐出咗两粒珠仔一样嘅嘢，滴滴多多咁跌咗喺地下。虽然呢两粒珠仔黐满晒血迹，但我仲系睇得出嚟，呢样嘢就系鬼舞冰川水晶尸嘅眼珠啦。冇比佢更加适合做祭品㗎喇，真係天无绝人之路啊。我即刻就起身想去攞地下嘅眼球，但係脚下嘅水晶层比冰面仲要滑，仰面朝天咁啪一声又再陷低啦。鬼舞呢两粒水晶眼珠亦正滑向水里头。我虽然只有一步之遥，但係就係企唔起身，响原地又唔够手长，眼白白咁睇住佢碌向水边，一旦碌咗入去就咩都冇啦。情急之下唯有冒险，我随手掹出登山镐，平放喺水晶层上面推向眼球滚动方向嘅前端。呢一下虽然铤而走险，但系我个位置攞得好好， 终于在这对眼珠碌入水之前将它挡了下来。点知仲未等我将个心放返落地嘅时候，就见到呢两枚水晶眼竟然慢慢咁向坡道较高嘅一侧滚动起身。有冇搞错啊？呢两枚眼珠竟然违反晒物理规律，自己向高处嘅方向碌，点会咁嘅呢？系啦，点会咁嘅呢？咁我就下次再讲。